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齐秦《花季》， 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 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真心真意过一生， 汪娜娜《365里路》，月亮惹的祸，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 莫文蔚剩下的果实，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 刘德华梁朝伟演唱的无间道，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 许茹芸独角戏， 没有星星的夜里，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爱要怎么说出口，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上一个不，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许巍《礼物》， 在一瞬间开启， 周华健《朋友》， 朋友一生一起走，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许嵩演唱的充满诗意的歌曲《清明雨下》。 朝夕桥云自摇，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衣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风里因为我今生挥毫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远方有情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

相遇快乐全都是你。也许你早已经忘记燃烧在岁月的痕迹，能否借点心情像今夜的我这样想你。梦慢慢地走，走在夜里，洒下一片淡蓝色的足迹，轻轻拾起片片回忆，夜色变得透明。哦，我想起爱哭的是你，我想起爱笑的是你，我想起悲伤与快乐全都是你。也许你早已经忘记燃烧在岁月的痕迹，能否借点心情像今夜的我这样想你。今夜我好想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想起爱哭的是你，我想起爱笑的是你，我想起悲伤与快乐全都是你。也许你早已经忘记燃烧在岁月的痕迹，能否借点心情不知不觉像今夜的我这样想你。今夜我想你， 晨光让我好想你， 今夜我好想你， 闪烁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今夜我好想你， 闪烁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今夜我好想你， 闪烁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闪烁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曹蜢演唱的《今夜我好想你》，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叶倩文的成名曲《真心真意过一生》，之后是潘玮柏演唱的《我对天空说》。 星星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怨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人缘随风拂，注意笑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爱情也许会老，真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明天，让身份等何必计较太多，成败的事不用放在心头，今宵对月高歌，明朝海阔天空，真心真意过一生。 周围现在

莫文蔚的经典老歌《盛夏的果实》，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和张靓颖的《我相信》。365里路这首歌是歌手文章在1984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它描述了一位异乡游子风餐露宿的形象，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包娜娜演唱的版本《365里路》。 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星辰，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林香份孤独，抖落一地地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的度过，过一日心一程。

下面我们来听蔡依林演唱的《柠檬草的味道》。柠檬草到底是怎样的味道呢？酸酸的，又有一点芳香的滋味，这就是爱情的味道吧。 他们猜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离心了才会晓得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主动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已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 千阙歌。 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力量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顺顺 逆转

面我们来听歌手谭维维在《我是歌手》的第三季当中曾演唱的一首歌《也许明天》。 爱一望无际，看不见终点在哪里，深邃与心，我的心在浪里飘飘荡荡，爱有时候高有时低，推着我向前每一天。曾经我放纵享受，到最后无处解脱，越心痛就越快乐，越想快乐越寂寞。也许明天没有谁明天。 千阙歌。 推出的专辑《心酸的浪漫》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出卖》，这首歌唱出了感情世界当中的背叛和挣扎。 来敲门，这是电视剧《放弃我抓紧我》当中的片尾曲，由戴月东作词，谭旋作曲，张碧晨演唱。 你就这样突然出现，悄悄闯进我的世界，带给我最特别感觉，像海鸟和鱼相连，习惯有你在我身边，呵护我的所有缺点，风平浪静不易察觉，暖流在心中蔓延，从遇见之前再到你出现，浪费了多少时间，才要不顾一切踮起脚尖去亲吻誓言，闭上双眼。

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这是一首林忆莲的经典老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重拾经典难忘金曲，